第九章，扫罗往大马色要害门徒，在途中遇主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伏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，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色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，也不喝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阿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阿拿尼亚。他说：主，我在这里。主对他说：起来往直街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，进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阿拿尼亚回答说：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主对阿拿尼亚说：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 阿拿尼亚给扫罗施浸。 阿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：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，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磷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浸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 扫罗证明耶稣是基督。 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：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者名的，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，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 犹太人谋杀扫罗。 过了好些日子，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，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， 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，要杀他。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空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。 扫罗被害往大扫去。 弟兄们知道了，就送他下该撒利亚，打发他往大扫去。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 彼得医治以利亚。 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，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利亚，得了瘫痪，在褥子上躺卧八年。彼得对他说：以利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褥子。他就立刻起来了，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，就归服主。 彼得使多家复活。 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，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家，她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。当时他患病而死，有人把他洗了，停在楼上。吕大原与约帕相近，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，央求他说：快到我们那里去，不要耽延。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。到了，便有人领他上楼，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。那多加与他们同在时，所做的女衣外衣给他看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，就跪下祷告，转身对着死人说：大比大，起来。他就睁开眼睛，见了彼得，便坐起来。彼得伸手扶他起来，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，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。这事传遍了约帕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主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烧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。